扇钢琴琴的牛羊，白烟悠悠，彩虹灿烂，挂在蓝天上。有个少年手拿皮鞭，

在财运亨通，祝好在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你发财，要喊的都好卖。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呢我们更厉害，主宰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，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你发财，要喊的都好卖， 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面貌，新的精彩，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融汇到歌声当中吧。继续为您送上一首祝福你，这一时段的老歌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春节快乐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，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，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，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百夜灿烂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随你操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，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年笑开眉，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， 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 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

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春节出行提示。市交通委提醒，春节期间京藏高速、京开高速、京承高速、京港澳高速、京通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进出京方向都有可能出现车多拥堵情况，市民可以提前查询道路信息，避开拥堵路段。轨道交通方面，记者从京港地铁公司了解到，从2月17号正月初二到2月20号正月初五，每天8点起到16点止，7号线虎方桥站封站。封站期间，各次列车在该站通过不停车，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及路线。另据北京地铁公司消息，自2月18号到2月21号期间，每天首班车起到每天8点30止，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 A 口封闭，乘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出站。据了解，今天开始到3月18号春运返程期间，北京地铁还将在2号线、7号线、9号线3条线的每天首班车前后时段采取加开临客措施，方便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凌晨返京的乘客可以尽早乘坐地铁，并且缓解火车站周边的返程客流压力。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目前庙会门区出现了排队入园的情况，地坛庙会南门、东门、龙潭庙会西北门、北门客流量较大，请广大听众朋友按照工作人员引导，或者前往地坛庙会北门、西门或龙潭庙会西南门、东门购票入园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，我是云云，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辞旧迎新，共迎新春佳节。首先来听一首谢雨欣的老歌新年快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新的一年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。 忙忙碌碌的你我他，我们可以歇歇啦，前夕的路在哪